茶馆，情深我款款，怎么？ 你女朋友咧？你冇女朋友？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噶。你几好啊？因为冇人中意你啊，或者有你唔知啫。 真残忍。